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对子是对联的俗称，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写对子讲究字数要相等，词性要相当，结构要对称，节奏要相应，平仄要相协等等。在古代啊，人们在学习作诗以前，往往都要学习写对子。而在传统相声中，与写对子有关的节目啊，更是不少。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来欣赏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写对子。写对子是文哏的段子，说的是一个人自吹自己很有学问，于是另一个人就让他给商店、影剧院等城市建筑写对子。而这个段子的包袱啊，都集中在对子的横批不着边际，十分可笑。而表演者马三立从小就对这段相声十分熟悉，再加上他上过中学，由他表演的写对子更是与众不同。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写对子。由于节目时间的限制啊，我们做了适当的删节，希望您谅解。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对， 好， 对。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这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嗯， 啊，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哦。吴就得挖，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知道吧？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啊？没有。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哎，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是。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哎。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对。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 你，哎，你这样吧， 嗯， 你这样吧， 干什么？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每天到您那儿，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我到您家去 啊。 你有什么事啊？ 给你辅导辅导， 啊，给我辅导， 提高点文化， 哦， 给你讲点知识， 嗯， 啊， 你呀， 你算个徒弟吧， 啊，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哪儿？ 哎，来来来，算， 算 算， 拉等呢， 你算 什么这 是？你算个徒弟，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 你扣我， 我扣你， 你扣我怎么样？ 我扣你， 啊，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叩头拜师啊， 拜师。我拜你没事， 跟我学啊！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嗯， 马大学问 啊，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哦，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不知道，没见过。 我就是马大学问。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我怎么个大学问？ 认字多。 你啊， 知事儿多。” 事儿， 哎，念的书多， 哎，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嗯， 学而不厌，毁人不倦， 毁人不倦， 我毁不少人， 就是，不大个念，毁人不少，祸害致死， 那什么话呢？这什么话？ 都给祸害致死了，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毁， 哎呦呵， 我大本 啊。 我大本啊， 大本我认识， 不知道吧？ 我熟悉 啊。 哎，大本嘛，我知道。 我大本，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安志的侄子，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嗯， 我大本大专大本啊。 谁呀？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大学本科， 哎，大学毕业， 您大学毕业？ 哎，这样这样。 哎呀，哎，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啊？ 哪个大学？ 我是大学毕业。 是啊，大学毕业 啊。 哪个大学？ 你看看。 哎，我甭看。 大学嘛。 哪个大学？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清华，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对对了，你看看， 嗯， 你就猜不着。 我猜干嘛？ 哎，你猜吧。 我不猜。 你猜不着， 我问你， 嗯，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 不，北京。 嗯，北京。嗯，北京地方大了。 对呀、啊。 什么街道啊？ 北京嘛， 嗯，哪儿？ 嗨， 嗯，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哪儿保密？ 告诉你， 你待会儿吧。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反正清华吧。 我清华， 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大了，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北京嘛， 那多新鲜。 王府井， 王府井，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北口，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面条吗？ 啊、 哦，那八角那吗？ 哦，八面条那八角那， 清华。 哦，清华。 啊、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我就那儿的。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啊，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嘿 啊， 卖药的这位是， 不卖药，这是配对，配对啊， 药铺的伙计， 配对，这是配对，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 你 衬句， 你对我不太了解， 嗯。 我书法 啊， 我书法 啊，这手艺好， 哎， 会梳头理发。 不，你不梳头理发就是书法 啊。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谁？你写字？ 真草隶篆。 一 写小楷，写大字。 你写个什么字 啊？